依然守护你。Oh baby baby baby my baby baby， 我却不能失去你。你熟悉的声音还占领我的心，却能忘记想你就像 有

不会伤感，不再灰暗。

些话里透着时间是最偷走一切。几岁的那一年，抓住那只蝉，以为能抓住夏天。十七岁的那年，吻过她的脸，就以为和她能。让生离和死别都遥远，有谁能听见？我坐在窗前，转过头看，谁在沉睡？那一张苍老的脸，好像。

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，双节同庆，价格低，礼品多，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相送。房山店地址：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，电话89331713。良乡店地址：良乡拱辰南大街良辰百货一层北侧，电话6035066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到你，就想到了你。你像一句美丽的口号，挥之不去。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。让我相信你的忠贞，安然控制。手一样的心，一样在艳阳普照下点点生存。假如你闭上的双眼，给我一点心照的诺言，给一张风吹雨淋后依然黄色的 都是心伤，就不该对。

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。 属于你，好好爱我， 好好爱我， 我想。

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。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